你好，我是戴明，这是我们 iOS 开发高手课专栏的第三期答疑文章，我将继续和你分享大家在学习前面文章时遇到的最普遍的问题。今天呢，我在这段时间的留言问题中挑选了几个 iOS 开发者普遍关注的问题，在这篇文章里做一个统一回复。第一个是与 AB 测试 SDK 相关的问题，鼠辈同学在第24篇文章 AB 测试验证决策效果的利器留言中问道，最近一直在找一个好的 AB 测试的 SDK， 不知道作者之前用过什么好的 AB 测试的 SDK， 三方的可以后台控制的。我认为带后台功能的 AB 测试 SDK 没什么必要，原因有二。第一呢， AB 测试本身就是为业务服务的，需要对影响产品决策的业务场景做大量定制化开发。第二， AB 测试功能本身并不复杂，第三方后台定制化开发成本也不会节省多少，因此我推荐后台功能自己来做，端上使用我在第24篇文章提到的 Skylab 就完全没有问题了。另外 Skylab 也还可以很方便的集成到你自己的后台中。第二个问题是如何衡量性能监控的优劣， Riverly 同学在第16篇文章性能监控衡量 App 质量的那把尺后留言问道，对于性能的监控有没有衡量标准，如何衡量优劣。我觉得哈，如果给所有 App 制定相同的衡量标准是不现实的，这样的标准也是无法落地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很有可能由于历史原因或者 App 的特性决定了有些 App 的性能无法达到另一个 App 的标准，又或者说有些 App 需要进行大量的重构才能达到另一个 App 的性能标准，而这些重构明显一朝一夕就能够落地执行的，特别是业务还在快跑的情况下，你只能够有针对性的去做优化，而不是大量的重构。回到性能监控的初衷，它主要是希望通过监控手段去发现突发的性能问题，这也是我们在做线上性能监控时需要重点关注的。对于 App 运行普遍存在的性能问题，我们应该在上线前就设法优化完成，因为线下的性能问题是可控的，而线上的性能问题往往是摸不着的，也正是这个原因我们需要监控线上性能问题。因此性能监控的标准一定是针对 App 线下的性能表现来制定的，比如你的 App 在线下连续3秒 CPU 占比都是在 70% 以下，那么 CPU 占比的监控值就可以设置为3秒内占比在 70% 以下，如果超过这个阈值就属于突发情况，就做报警处理，进行问题跟踪排查，然后有针对性的修复问题。第三个问题是关于 Watchdog 的，我在第13篇文章中讲解如何用 Run Loop 原理去监控卡顿的时候用到了 Watchdog 机制。 XQQQ 同学在文后留言中希望我解释一下这个机制，并推荐一些相关的学习资料。 Watchdog 是苹果公司设计的一种机制，主要是为了避免 App 界面无响应造成用户无法操作而强杀掉 App 的进程。造成 App 界面无响应的原因种类太多，于是苹果公司采用了一刀切的做法，凡是主线程卡死一定的时间就会被 Watchdog 机制强杀掉。这个卡死时间 Watchdog 在启动时设置的是20秒，前台时设置的是10秒，后台时设置的是10分钟。由于 Watchdog 强杀日志属于系统日志，所以你的 App 上线后需要自己来监控卡顿，这样才能够在 Watchdog 强杀之前捕获到 App 卡死的情况。关于这部分内容的详细讲解，你可以参看苹果公司关于崩溃分析的文档。第四个问题是关于 iOS 崩溃的，在专栏的第12篇文章 iOS 崩溃千奇百怪如何全面监控后，黄仲平同学提了这么几个问题，考虑到这几个问题涉及知识面比较有代表性，所以我特意在今天这篇答疑文章中和你详细展开一下。黄仲平在留言中问道，我最近有一个困惑，我们公司计划做一个自己的 Crash 监控系统，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目标是要实现 Crash 日志，能定位到责任人，然后进行快速响应。目前我个人对这件事情的解决思路如下。第一呢，收集 Crash 日志并上传日志到服务器上。第二，通过解析 Git 库的提交日志，对代码文件与作者进行关联，并把日志提交到服务器。第三，发生 Crash 时，通过把错误堆栈信息与符号表进行匹配，找到堆栈信息里含特定前缀的文件名，进行责任人匹配。这是我的解决思路，不知道戴老师是否也是同样的这种思路。那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我的第二个问题是，在上面的第一步日志收集时，是通过文中 handle signal exception 方法来收集，还是通过 PR crash reporter 来进行收集？我的第三个问题是， DSYM 在解析堆栈信息时的工作原理有无相关文章进行介绍。关于实现崩溃问题自动定位到人，我认为通过堆栈信息来匹配到人是没有问题的。关于实现方法的问题，也就是第一个问题，你可以先做个映射表，每个类都能够对应到一个负责人，当获取到崩溃堆栈信息时，根据映射表就能够快速定位到人了。对于第二个问题，关于日志的收集方法，我想说的是 PL Crash Reporter 就是用 Handle Signal Exception 方法来收集的。第三个，关于 DSYM 解析堆栈信息工作原理的问题也不是很复杂， DSYM 会根据线程中方法调用栈的指针，去符号表里找到这些指针所对应的符号信息进行解析，解析完之后就能够展示出可读的方法调用栈。接下来我来和你说说通过堆栈匹配到人的具体实现的问题。第一步，通过 task threads 获取当前所有的线程，便利所有线程通过 thread info 获取各个线程的详细信息。第二步，便利线程，每个线程都通过 thread get state 得到 machine context 里面函数调用栈的指针。 thread get state 获取函数调用栈指针的具体实现代码，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获取到的这些函数调用栈需要一个栈结构体来保存。第三步，创建栈结构体，创建后通过栈基地址指针获取到当前栈针地址，然后往前查找函数调用针地址，并将它们保存到创建的栈结构体中，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具体代码。第四步，根据获取到的栈针地址找到对应的 image 的游标，从而能够获取 image 的更多信息，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具体代码。第五步，在知道了是哪个 image 后，根据 match 文件的结构，要想获取符号表所在的 segment， 需要先找到 match 里对应 header， 通过 dyld get image header 方法，我们可以找到 match header 的结构体，然后使用 dyld get image vm address slide 方法，我们就能够获取虚拟内存地址 slide 的数量。而动态连接器就是通过添加 slide 数量到 image 基地址，以实现将 image 映射到未占用地址的进程虚拟地址空间来加载 image 的。具体实现代码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第六步，计算 ASLR 偏移量。ASLR 是一种防范内存损坏漏洞被利用的计算机安全技术，想详细了解 ASLR 的话，你可以参看它的 Wiki 页面。通过 ASLR 偏移量可以获取 segment 基地址， segment 定义 match O 文件中的字节范围，以及动态链接器加载应用程序时这些字节映射到虚拟内存中的地址和内存保护属性。所以 segment 总是虚拟内存页对齐，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具体的代码。第七步，便利所有 segment， 查找目标地址在哪个 segment 里。除了 text segment 和 data segment 外， segment 还有 link edit segment， link edit segment 里包含了动态链接器使用的原始数据，比如符号、字符串、重定位表象。 LC sim type 描述的是 link edit segment 里查找的字符串在符号表的位置，有了符号表里字符串的位置，就能找到目标地址对应的字符串，从而完成函数调用栈地址的符号化。这个过程详细实现代码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接下来我为你小结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在今天的这篇文章中，我针对一些比较有代表性你大概率会遇到的留言问题做了解答，这其中包括有第三方库的选择、性能衡量标准以及崩溃分析方面的问题。最后，对于第三方库的使用，我的建议是，如果和业务强相关，比如买点或者 AB 测试这样的库，最好是自建。你可以借鉴开源库的思路，一些基础的通用性强的库，比如网络库和持续化存储的库，直接使用成熟的第三方库，既可以节省开发和维护时间，还能够提高产品质量。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如果你所在团队比较小，只有几个 iOS 开发人员，那么还是要尽可能的使用开源项目。你可以在 Awesome iOS 上去找到适合团队的项目。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在评论区给我留言，分享你的观点，也欢迎把它分享给更多的朋友。